法庭作出判决。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官员旁听咗宣判。英国出现罢工潮，多个行业相继有从业员发起工业行动，抗议通胀高企，影响打工仔实际收入、养老金减少同埋工作条件恶化等问题。皇家护理学院因为同政府之间嘅薪酬纠纷，宣布下个月15同20号罢工。英格兰、威尔士同埋北爱尔兰都有护士参与。假如計劃冇變，將會是國民保健服務史上影響最大的罷工。到時護士只提供緊急護理，常規服務將受衝擊。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云带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后期早上相当清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73点，跌87点，成交金额9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4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3蚊，跌7.4；盈富基金17.68，跌1毫；美团136.6，跌2.3；碧桂园3.1，升咗2.7；�阿里巴巴74.55，跌1.65；恒生中国企业60.44，跌1.6；碧桂园服务19.04，升1.58；中移动51.85，升6.5；中国平安43.85，升3；工商银行3.85，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1，英镑9.457，瑞士法郎8.283，欧元系5.272。加元5.851，新西兰元4.878，欧元系8.144，每百日元对港元5.6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3点，跌100点。港金报163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38美元，卖出1752.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域多利道去上环方向龙尾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去到喇沙利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方向，现在支路比较挤塞。新界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海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黄金海岸。

11月25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啊。 嗨。 喂，今天我们全城点歌大行动呢就。 犀利啊。 就是。 足球小将。 Yes。大家嘅唔係大家，對唔住，其實唔一定係童年回憶啦。可能有啲人係閃電十一人啦，即係可能你見到新嘅豪艷字，你覺得好開心。 其實我係我係閃電十一人嘅喎。 你閃電十一人咩？ 係啊，我嘅童年回憶係閃電十一人咯。我細個玩 NDS 都係閃電十一人。 有咩？ 有噶，你嚇佢本身係 game 嚟噶。 我唔知啊。 唉嗱，呢啲咪就係叫做咩 generation gap 咯，唔 係 generation X 啊 ，generation。 哎呀，不过都识嘅，即系都有听阿爸阿妈讲过咯，足球小将。 我以为听你太公讲过，阿太公同我讲过，当年咧日本有套讲足球嘅动画漫画好出色噶。 咁啊，因为即系亦都乘住世界杯嘅热潮啦，即系最近呢个足球小将亦都成为咗网民之间嘅一个热话咁啊，所以今日咧决定点歌俾呢个足球小将。 我觉得系。后生有机会唔 get 嗰样嘢嘅，因为唔系出现，但系我觉得你哋有兴趣咧，系可以揾翻嚟睇嘅。我觉得因为佢的而且确系真系太代表作啦。 系，但系作为新手咧，好老实讲，我真系唔知道喺边度开始睇戏先，因为佢好多个篇章。 其实好简单噶咋， 吓顺住 由头开始睇。 哦 ，OK， 好长、哦。 唔系啊，你要明白由头开始睇咧，你先至知道。死啦！今日突然间好想喺度咁样讲添，因为话晒我都系储晒全部足球小将 哦，你齐 嘅人嚟嘅。 哦 ，OK， 系啦。咁我系由第一本开始。 嗯。 就有啦，咁、 嗯、 我嗰时头其实嗱，我不如简单咁讲，头37本咧就系、是、由佢小学去到中学，然之后打呢一个国际少年锦标赛， 系系， 然之后 即系就系世青篇啊嘛， 唔系世青篇系后面、 哦、后 叫国际少年锦标赛、哦，基本上嗰37本咧，佢就咁叫足球小将嘅啫，佢冇话咩篇章喺、 哦、 封面嘅， 系系系， 系啦，咁你可以睇到晒嗰啲人点样互相识啊，你会见到戴志伟永远唔会输啊，即系嗰啲啦， 明白？ 佢有输过一场波啊，冇记错，好似系对明和，即系小志强，咁总之咧。基本上你连住睇37集咧，你可以大致上了解晒成个足球小将世界观里边日本队有啲咩嘅球员噶啦、 嗯， 即系最基本嗰一集啦。然后国际少年锦标赛咧，其实我觉得系几好睇嘅，分分钟好睇过世青篇。点解咧？因为国际少年锦标赛出现嗰啲球员咧，系啲大国多啊、 嗯， 即系例如嗰啲咩法国啊、阿根廷啊、西德啊。系啦，即系你而家，譬如啲人铺上网咧，你会见到嗰啲咩日本对西德话咩神预言嗰啲，即系大概呢啲喺国际少年锦标赛好似已经有出现噶啦、 哦， 即系呢啲球队你会熟啲。 OK， 咁呢个有咗个底之后咧，咁就踢完晒啦，因为国际少年锦标赛系高中嗰班踢，即系嗰个 age 嘅。 系， 然之后去到啱啱你讲咧，就世青篇咧，就系、是。就世青啦， 即 系世界， 即系17岁啦，已经够系嘛？ 好似系我唔记得个 age 系几多，系、 okay. 因为世青就系即系另一个 grading 个 age 啦。咁咧，佢有机会会遇翻国际少年锦标赛嗰啲国家嘅球员，但佢加多咗好多新嘅国家， 哦、 例如嗰日奇迹咗打赢阿根廷沙地阿拉伯嗰个王子，就系出现喺世青篇，用越位陷阱啦，好劲嘅！ 呢一张图应该基本上喺各大嘅社交平台系都疯传。 系啦，因为世青篇出现嘅国家又唔同嘅，例如会出现泰国队啦、 嗯， 泰国队有个唔知三兄弟咁样加埋，咁样即系嗰啲国家会，你会觉得就系、是、哦。好衰咁讲，法国队佢画一个创作嘅一个球员，同埋泰国队你好似唔会好好奇法国队嗰个系点样样嘅先，多过泰国队嘅。咁但因为佢某啲国家喺国际少年锦标赛出咗啦嘛，所以个世青篇就开其他唔同噶啦。咁、 哦、 当然亦都会有最劲最尾打巴西咁样样啦，咁就会完成咗一个成个世青篇啦。 OK， 咁世青篇之后咧就好似系叫 Road to 2002啦 ，Road to 2002啊，另一个篇章。但系 Road to 2002咧。我觉得好睇嘅。 Road to 2002系咪都廿年前啊？ 系喎，系喎。系、哦， 我以为好后期，哦、原来都廿年前 系啦。唔介意我剧透少少，可以讲咧。 我介意啊， 系啊。咁 你继续讲。 咁你出去出面，我讲俾听众听。但如果你介，哇，就咁添。如果你介意的话咧，你可以收一收个心，听一听啦。但如果你好好奇，或者你冇谂住要追晒，但你想知道发生咩事，可以继续听啦。Road to 2002咧，我本人觉得系好好睇嘅。点解咧？基本上佢围绕住一场比赛，出咗15本，如果冇记错嘅话，就系讲。主角 珠式咁样嘅推进， 但系好睇嘅，因为佢一场波好重要嘅。咁呢个发生咩事就系、是、戴志伟咧，佢越离开咗巴西圣保罗嘅职业球队，然后签咗巴塞隆拿。 然后去咗巴塞隆拿嗰度，就系一个亚洲人去到点样俾人歧视啦，然后点样用佢嘅球技令到嗰度嘅人系认同佢啦，然后嗰场比赛咧就系皇马对巴塞啦，而巴塞唔系皇马嗰个死对头咧就系一个巴西人，嗰个巴西人咧就系喺世青杯结尾出现一个被称为神之子嘅人，叫拿杜尼，佢着嘅波衫系零号，所以点解我睇完之后我以后嘅波衫都系零号啦。同埋零號一定唔會撞啊！ 實際上係咪係冇零號波衫？ 有 有嘅， 有冇咧？足球好似冇啊， 應該都係一號會開始數。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我就通常就會中意用零號啦。咁、基本上成場波就係講呢個打比戰啊咁樣。咁中間亦都會牽涉到另一個好重要嘅主角，譬如小志強，佢點樣去咗意大利嗰度？又係啦，即係佢啊，即係進入。即係簡單嚟講，呢、這個篇章就係講日本人去到歐洲地方或者其他地方嘅職業聯賽嘅嗰個狀況咁啊。咁其他沈生有其他人。即係譬如麥泰勞嗰啲留咗喺日本踢本地J League 唔知咩盤田山葉定乜鬼好似係啦，定係過咗法，即係總之去咗荷甲。 咁盧比道叔叔咧？ 盧比道叔叔去咗推伊眼好似，我唔記得，好似係伊對眼。同埋佢永遠，我永遠好憎盧比道叔叔，就係你講到你咁中意大刺猬啦，跟住但係成日都要揾啲人去。即系同佢打，我唔知系咪嗰种佢想令到佢变成世界最劲啦，跟住又无端端走咗佬，又唔带佢啦，即系嗰啲。但后屘佢有嘅，圣保罗嗰度系即系陪佢咁样样，陪一段阶段嘅，跟住就揾啲好劲嘅人嚟打佢个徒弟，类似系咁。咁呢个就 Road to 2002嘅，跟住 Road to 2002之后咧，就有一个叫 Golden 23嘅。 哦、 ，Golden 23系乜嘢咧？就系讲踢奥运啦。 哦， 而我停嗰就系喺呢度啦，即系我睇到呢度开始停啊。其实 你系睇到半路停定系一开始已经 睇到半路停啦？因为啲招式好奇怪啊，开始， 哦、 即系佢哋嗰啲，因为足球小将系好唔现实嘅，有啲人睇动画，你成日听啲人讲话，即系攞足球小将开玩笑，咩踢咩射一脚波睇几集咁样，因为以前动画嘅速度好慢咧，佢真系跑一个足球场跑几集，一路跑一路 flashback 啦， 成集。先過到半場啊嘛， 係啊，搞好耐嘅，係啦，咁然之後喺裏面就有好多啲招式啦。其實早期咧都好啲嘅，去到後期就越嚟越誇張啦。不過佢冇網球王子，今日有隻恐龍出嚟咁大嘅啫，係啦。咁啊，閃電十一人嗰啲都誇張，即係有火啦。咁但足球小將我睇到嘅都未去到咁誇張，佢都盡量喺合物理裏面範圍唔合理嘅嘢裏面盡量合理啦，即係唔會無端端踢咗個龍捲風出嚟先嘅，好似係啦。但係啲力量係異於常人嘅。 两个人一齐凌空飞起，然后一齐踢落个波度咁样。 系啦，喺空中可以向后翻行三周半转体再射波，即系有 都真系好合理啊！听落去 系啦。咁但系去到，我觉得去到 Golden 廿三即系奥运嗰度，我就有少少甩甩地嘅咁。咁所以甩甩地之后，我照储晒嘅，甩甩地之后再出 Rising Sun 咧，我就冇睇啦。同埋 Rising Sun 香港好似冇再代理繁中版啦、 哦， 所以我之前话我要去日本买日本版就咁解啦。 哦 系啊， 因为已经咁你系已经追唔到而家最新嘅剧情， 冇噶冇追到啦，系啊，因为日本打奥运嗰度一般般，可能 吓你去日本买日本版，你识得睇咩？ 唔识噶，真系斋嘈噶就为咗、 哦。 如果有一日出翻繁中版代理，可能会买香港。我记得香港冇，因为揾过冇。 可能到时 可能台湾有， 已经改翻名，唔系大智慧啦， 叫做 咩？ 大空翼咁样。 系 真系搞唔掂咧， 嗌唔惯啊！ 系啊，我都嗌唔惯咯。 哇！我真系唔知道原来你系呢、這个足球小将嘅粉丝嚟嘅。 系啊，我系几中意噶。 咁所以一阵间六点钟点歌嗰部分，我觉得系 我唔知讲咩啦。 绝大部分都系靠你 carry。 我已经讲晒成个足球小将佢嘅大纲出嚟。 有十首点歌嘅 quota 俾你点啊，逐篇俾你点咁样。 系啊，但系因为佢一路我觉得系。正，譬如之前喺啲國際賽，你會見到日本人咧，即係呢套，我諗呢套作品對佢哋嚟講好重要啦。拉個好大嘅一個嗰啲，我都唔知叫海報，成大塊布，跟住就日本足球小將嘅角色捧住個杯咁樣，即係佢哋嘅願望，希望捧世界盃冠軍，因為。在里面主角大智慧啊，成队日本队都是希望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嘛。 但是最后未讲到 未 噶， 佢一路都未真系踢世界杯啊！你要知道踢到就完噶啦套嘢。 咁啊系，同埋即 系明明套嘢已经廿几卅年， 都走 晒 去 我不知道想要玩几耐 啦，咪咯。 系可能有人上船练习咧，你唔知道好似亨特喺船上面踢波咁啊？你 或者有一日。 大智慧失去咗念能力之后就唔识踢波啦，咁样 系啦，即系佢，即系我觉得呢一个佢个漫画里边系摆咗日本人睇对于特别作者啦，系啦，渴望嗰样嘢。咁所以你每届世界杯，如果你就攞翻呢啲图出嚟、嗯，因为佢对于攞世界第一个梦想，你喺其他足球漫画冇咁强烈嘅、 嗯， 即系你闪电十一人系即系僆仔啲， 系咁当然校园咯，校园校园。 如果你话足球作品一定有好多咩，我们的球场上定乜嘢嗰啲好多㗎嘛，跟住蓝色咩 嘅。咁你睇咁多。 蓝色监狱系最新嘅。 我有睇啊。 有套唔知咩芦苇咁样，有一套即系 青之芦苇啊。 好似系即系有好多作品嘅。即系你仲有亚洲个原唱主题曲嗰首叫咩啊？踢出我天地都系高桥人嘅，不过 好好睇啊嗰套，我有睇啊，橙色球。 橙色球啊嘛，系啊。但系你话讲到对于日本足球嘅嗰个伟大梦想嗰样嘢，足球选手系最大，同埋好早啊。头先讲嗰啲好校园啊，咁样就唔同啊。所以佢咪可以攞呢一样嘢放诸喺现实世界里边，而我哋睇得到咯。因为佢哋想日本攞第一咁样咯。 系， 即系譬如南面多入樽咁样，其实佢都未去到话要打世界杯攞第一噶咁。 系， 系即系未有呢样嘢。 好笑噶，我睇翻上网啲人访问翻啊高桥洋一咧， 佢话唔识踢波啊。 系啊，同埋佢话咧，即系佢话，即系当年赢到德国好开心啦，但系佢话佢冇谂过原来会赢到德国队嘅，因为佢自己本人系好仰慕德国队嘅，佢自己心入边喺德国队系一个好劲嘅存在嚟嘅，咁所以啲人访问翻佢，佢自己话自己都冇谂过有呢件事情会发生到啊， 系啊，即系话嗰样嘢咩预言，我谂都冇嘅，佢画过晒，基本上所有啲有机会遇到嘅球队都画晒，咁多年后成有机会。中嘅，系啊，咁所以系咯，我都几即系呢套嘢，我都几中意睇嘅。 咁啊，如果大家即系对呢半小时啊，我哋讲足球小将系有共鸣嘅话，欢迎一盏点歌啦。六点钟我哋会一齐点歌俾呢个足球小将啊。都系嗰句啊吓，唔好咁行啊，成日都系嗰啲主题曲啊、片尾曲啊嗰啲，唔会再。接受呢啲， 每一间淘宝出都系拣嗰啲。 唔系我借定咗，我借定咗佢嘅主题曲。 Oh yeah, oh yeah, oh yeah。哇，讲到呢啲支持鼓励嘅，唔同国家嘅人睇世界杯都有呢一样啦。 你暗里若热风，我化做一线光，愿你心安。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走，总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发激索，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待读过苦撑不破，谁失信谁离座，日后总可以。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充满 Forever you were， 伤感抛开，与你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装载，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后台。 听过有 Pixel 的 Wherever You Ar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87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562宗是输入病例，再多16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450名患者离世。9间安老及6间残疾人士院舍共19名院友和2名员工确诊，40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05间学校呈报984宗个案，涉及795名学生和189名教职员。5间学校共5班和一个课外活动小组需要停课7日。一名四个月大女婴因为心脏衰竭急需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家属和香港儿童医院呼吁市民捐赠器官。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体重13公斤或以下，任何血型。四个月大的子希基因变异导致扩张性心肌病变，出现急性心脏衰竭，正接受强心药物治疗，需要接驳呼吸机协助呼吸。医生说子希急需进行心脏移植以延续生命。子希的妈妈受访时多次落泪，她说子希很坚强，就算身上插满喉管都会对着爸爸妈妈笑，希望有善心人能够捐赠器官，遇到奇迹，让他们能够再次抱着子希呼吸新鲜空气，感受阳光和微风。英国政府以安全为由指示各部门停止在敏感地点安装中国制的监控摄录镜头。内阁办公室部长杜永敦向国会发表书面声明，指经检视在政府建筑物安装监控镜头可能带来的风险后，得出结论，鉴于英国面临的威胁和这些系统的能力以及连接效能不断提升，需要额外管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展开对外贸易投资合作，中方坚决反对一些人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动向，亦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美国多间产业协会组成的联合团体日前致函国会，指国防授权法案中关于禁止政府机构和中国晶片制造商开展业务的修正案内容缺乏法律依据，将为承包商和政府带来巨大负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表示，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本质上是美国国内立法，但是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借有关法案夹大通过涉华消极内容。毛宁说，美国企业界的呼声表明，人为干扰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不得人心，美方应该认真倾听国内理性声音，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停止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压，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自由贸易规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随身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你唔好成日一堆 message send 过嚟啦，我已经好乱噶啦。 亲爱嘅。 话喺乱嚟讲咧，有时呢个世界有啲嘢真系会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噶。 累了厌倦了呼吸，焦急地想捉紧最后嘅消失，等。成为那牺牲品 Yeah, I feel I've lost it, I'm falling down 只失去反应被否定亦会沉浸执着的错虑 I used to try to be strong but I'm still free 但或者早已错过同往超 fake love Can't break, I'm sorry, can't meet you Falling, I'm falling, I'm getting drunk 但你一再后悔 Yeah, 怎么怎么会让我这里的 drink I need you What if I tell you I'm back What you said for me I get lost In the city I get lost Yeah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ll be okay I'm sick and tired So sung a song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And I'm alone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只爱会上演你一句欠缺你去仰望别担忧仍不需深究当初必得震斗如今都伤透上白仿佛虚构 I feel like lose a dream I can catch my breath 世界在变而得我共勉习惯胜利失去还胜利习惯后退都放弃不对没勇气再面对 Yeah Yeah I'm sorry I'm needing youFine, fine, I'm getting drunk 想发悲壮的天句不想要宣告 Am I okay? I'm just want to be here Can't forget the day I realize 此刻注定我渴求都准透话空透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ll be okay I'm sick and tired 是上个伤 I'm feeling sickI'm alone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我终于累到 I'll be sick and tired 伤口上锁 不过亦都正因为你的思绪越混乱更加需要想清楚你下一步是需要怎样做听我有 Lil's Second Time 离不开的你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侮辱我你瞬间已默记宁愿自己过分我最爱的意目记难怪着我都搞足气 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还原我心灵的气味冲击的气味难呼气、hey,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By Jack 日出的缺口。 艺人吴亦凡被控强奸罪重淫乱的案件，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加拿大籍被告吴亦凡被判合共有期徒刑13年，附加驱逐出境。法院经审理查明，吴亦凡在2020年11月至12月期间，在住所先后趁三名女性醉酒后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机会，强行发生性关系。2018年7月1日，吴亦凡在住所伙同他人组织另外两名女性酒后进行淫乱活动。法院认为吴亦凡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罪，最终淫乱罪应依法并罚。另外，北京市税务局对吴亦凡税务检查，指他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境内外多个关联企业隐匿个人收入等方式，逃税1.7 billion人民币，依法对他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6亿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有雨嘅天气。预测本港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后期早上相当清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班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就比较多，车龙过咗香港仔隧道去到黄竹坑医院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嗰个位置啦，车龙系排到去近爱护动物协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范围啦，车龙暂时系排到去近住理工大学对开。东九龙走廊过海同佢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系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马基仙峡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去到红棉路近中区消防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宝宁路回旋处。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龙排到去兆安苑。最后提一提大家啦，红磡的德文街有水管急收，去德安街方向近住文泰街的第一线封闭了，经过要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班门弄斧啊！我简直就系、是、即系我，因为我真系唔系一个狂热粉丝，咁喺一个狂热粉丝面前，我唔敢乱讲足球小将。 诶，边有咁讲啊？边有咁计啊？ 不过要点歌咧，又唔系话真系咁咩嘅，都心入边系会有啲祝福系想带俾佢哋咁样嘅。 咁啊，听下啦，大家继续啊，留言俾我哋啦，话俾我哋知究竟啊，有啲咩嘅说话想同一班足球小将讲，拣啲咩歌送俾佢哋。咧咁啊，可以 message 我哋或者点样都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听下阿宾神写啲咩。 亲爱嘅足球小将，好耐之前我就已经听过呢个世界有一啲动画或者系漫画系有预言嘅能力嘅，就好似知名嘅阿森一族就系一个好例子啦。播出了二十几年，网民大概都盘点了最少有十个神预言在阿森一族里面是有提及过的。又好像美剧 Heroes 和日漫二十世纪少年里面所描述的，有一些预言都是透过画作来呈现的。所以当今个星期世界杯开锣的时候，一连两场的赛事大爆冷，仲要同足球小将里面嘅剧情咁相似，我都不得不相信有一啲人嘅画作的而且确系有预言嘅能力。就好似足球小将世青篇里面就曾经提及过沙地阿拉伯透过越位陷阱令到对手陷入苦战，而喺现实当中，沙地阿拉伯对上阿根廷亦都因为对手多次嘅越位而获得胜利。更加唔使讲，大家都睇到好激动嘅日本对德国啦。最后嘅反胜亦都一早俾足球小将嘅作者高桥洋一画咗喺漫画当中，令到唔少嘅球迷兼漫迷都戚戚称奇。虽然我唔系足球小将嘅狂热粉丝啊，甚至细个会觉得啊，点解成集动画播完都系跑一半场咁多嘅？成场波分分钟分成十几集嚟播。不过而家睇翻，佢哋对于足球嘅热爱同埋梦想，由幻想可以打败欧洲劲旅，到实实在在咁样踢赢德国队，我真系好想送一首古巨基同埋德旺嘅《一刻永恒》俾你哋。希望球迷同埋你哋都可以记住呢一个咁美好嘅时刻。准备入手全套足球小将翻屋企煲菜果嘅宾神场。 初次吃自助餐，来庆祝升上了高班。这个放任傍晚，甜味永远活在心间。初吻爱人时间，忘记这渡轮没加班。于沙滩里畅谈，直到朝晚逐渐变蓝。某一次赛后获得殿军，亦得老友贺吻，那刻我领会情感胜负都兴奋，未靠奖品。这一世即使见闻沿路一直变，一刻永恒怀念永不厌。风景性情人物会改变，即使故意再做一片，情怀事后便难再现，回忆可珍藏当冠冕。无处找美食没心机，不忍乞丐皱眉，奉献出饼干极欢喜。某一次坐长途机，夜机梦中擦过万里，我亲眼面对晨曦，天地这种美，这种美如生命机。这一世吹 日会有更多的怀念。 但你有古巨基同埋德汪王明德嘅一刻永恒啊！嗰一刻咧，深信好多人都好难忘嘅，即尤其见到嗰啲球迷咧喺个新宿街头嗰度开心到冲出去嗰下，咁啊，证明佢哋真系好好难忘啦、啊、呢、這个回忆咁样。 好啦，跟住又轮到我啦，听下我又写咗啲咩啦。今次头先喺个古仔方面啦，而家喺角色方面回味啊！ 亲爱的足球小将，你们好啊！恭喜你们啊，打赢了德国队。你知不知道啊，那场球我看得几肉紧啊，直情在巴士那里嗌了出来添啊。我觉得每一届世界杯呢，现实世界的日本足球小将就好像带着高桥洋一笔下日本队的梦想一样，希望可以捧到世界杯冠军。现实和漫画的这种连结呢，我真的觉得很热血的。正如头先五点钟嗰次咁讲，我屋企就储咗成套你哋嘅漫画啦，我间唔中都真係会攞返出嚟重温嘅。呢一排呢，我都有啲冲动想试下由头再睇一次。而里面每个篇章嘅故仔头先都讲咗啦，而我觉得就算角色都好，本身呢每一个嘅设计都好吸引嘅。除咗主角大智慧嗰种逆天嘅足球天赋之外呢，其实身边嘅队友都好好睇㗎喎。例如由冲动派变成开始用脑踢波的小志强啦，我觉得是参考了斯丹的球场艺术家麦泰莱，还有带着心脏病用生命踢波的三杉顺。如果要揀最喜欢的话，我想都不容易啊，因为除了日本队本身，未计对手西德的史内达啦，瑞典的史提芬利云啦，巴西的新坦拿啦，哇、哦、现在讲回每一个名字出来都好有画面啊。虽然呢我就唔似戴智慧咁有天分，不过我做僆仔嘅时候都好鍾意踢波，仲会学唔同嘅人嘅绝招添㗎。好似小志强用脚面刮地下制造冲力嘅雷兽射球啦。以前踢街场嗰阵，我真係试过就咁攞个脚面刮落个地下度㗎。咁当然只脚趾就痛啦，系咪真係射个波劲咗，心理上觉得系咯。跟住另外呢，瑞典嘅史提芬利云都有一招子弹射球，就是咧佢戳起个波，令到个波自己喺度转，好似子弹嘅原理咁样，然后射出去。嗰阵时我落场试过啦，跟住就发现原来咁做咧真系好难噶，因为你咁短时间好难令到个波转完又即刻可以起到脚。而家谂翻转头，都觉得自己嗰阵时有啲傻傻地嘅，但系就系咁青春，细个先至会去做一啲就算唔可能，但系都会想尝试嘅嘢咯。而家咁样谂啊，更加觉得自己老啦。足球小将，多谢你哋俾咗一个咁傻但又咁开心、咁热血嘅童年俾我。希望你哋今届有好嘅成绩咧。一路都好想拥有大智慧巴塞波衫嘅足球老将波成上。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投影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能忘于翻滚。停下，我想问。 思，没有意思，要怎么走出这结果？ 听会有 Robin 的自问自答。 好啦，这个时候呢非常之紧张啦，咁睇下有啲咩点唱先。有一个朋友仔係点呢个足球先生嘅，因为首歌呢写一班足球员喺球场上使出浑身解数，而且佢哋热血仲会感染睇緊波嘅球迷，大家一齐浴緊，咁先係有气氛嘅球赛㗎嘛。 咁跟住有听众都话冇啦，你嗰个足球小将冇得唔播嗰隻啦。咁但係我最鍾意咩？要 surprise大家， 系， 所以我哋拣嚟咧系足球小将嘅歌，不过系足本版。咩叫足本版啊？因为主唱嗰位叫足本孝之啊，所以系足本版。ボール一つにキリキリ舞 听得多张伟健的足球小将，这个就是原本的版本，来自竹本孝之的竹本版，有个名叫做燃烧吧英雄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人民银行宣布，下个月五号将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但不包括已执行5%嘅存款准备金率嘅金融机构。今次系自今年4月以嚟再度降准，人行预计将释放长期资金大约5000亿元人民币，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本港新增887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562宗是输入病例，再多16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450名患者离世。9间安老及6间残疾人士院舍共19名院友和2名员工确诊，40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05间学校呈报984宗个案，涉及795名学生和189名教职员。5间学校共5班和1个课外活动小组要停课7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天星小轮申请加价，多名议员关注加幅达1倍可能因加得减，令乘客量再减少，促请政府加快协助开拓天星小轮非票务收入。天星小轮话目前正亏蚀，每周燃烧100万。运输及物流局话了解天星小轮有需要加价，要考量系咪要加1倍。会平衡公众接受程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后期早上相当清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就排到去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油荔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就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站，沙田入口就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过咗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邻街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圣佐治大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而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就去到圣贤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府地一段比较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南地石矿场。坑口影业路去来回方向近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的来回方向比较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首由 BTS 嘅 JK 所演绎嘅作品叫 Dreamers 啊，亦都系今届世界杯其中一首作品，就喺开幕嗰一日咧，现场佢都演唱咗呢一首歌嘅。跟住呢一首叫 Light the Sky 咧，都有四位阿拉伯世界当中咧非常出名嘅女歌手嘅庆祝。今届世界杯咧，有女球证首次出现喺男士比赛。世界杯第一次啦，有女球证，有三位主要球证，有法国卢旺达同日本嘅女球证。呢首今届世界杯全女班组合所演绎嘅作品叫《Light the Sky》。 Break lights, them bars really ain't hitting like a play fight. Yo, mira, mira, mira, conmigo pa' amiga, loca, loca la vida, yo soy muy rica, papel o plástica. Some say football, some say soccer, like a shot go placa. 呢首細路叫 Tukutaka 啦 ，Tukutaka 阿拉伯文意思即係嗰啲 knock knock 或者 click click 嘅意思，咁啊代表住啲乜嘢咧？就係即係嗰個異聲詞講緊呢啲短傳嘅一種踢法。呢首 Tukutaka 咧，亦都系第一次英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一齐摆埋一齐嘅世界杯作品嚟。应该你每晚提波一去广告就会听到吧，跟着这首就神音乐了，今届官方的主题音乐。你会听到呢，一年几首歌，今届成个风格呢都会有一啲好受嗰啲 reggaeton 嘅因素嗰啲元素影响嘅节奏，再用上一啲非常有民族风格嘅乐器放喺里面。唔知呢刻你系咪已经睇緊波啦，定话返緊屋企嘅途中。准备紧今晚有啲大战，有荷兰啊，跟住又有英格兰对美国啦、啊。所以今日咧食断呢一个世界杯嘅呢个时势咧，今日拣嚟嘅歌都系今届世界杯相关嘅音乐。因为今届 FIFA 咧亦都用佢 FIFA Sound 嘅呢一个 brand 咧去推动呢啲音乐。少有地咧世界杯都会有多过一首嘅一啲音乐。 Just go take and ask your curvy, yeah, yeah. I wanna party. 佢所有嘅歌咧，最先出现就系呢一首，四月已经出咗噶啦。R&B Fusion Reggae 嘅作品叫 Hey 啊 Hey 啊 ，Better Together。 But what can you do? We navigate through all the rough and the smooth. Yeah, we got that rock and roll, that rhythm and blues. Yeah, yeah. I'm never blue if I rock you with you. I promise you now. Everything gonna work out. Baby, tomorrow no matter what goes down. I promise you now. Gonna be sticking around. Every tomorrow no matter what goes down. 呢首 Hey Hey Better Together 咧，亦都汇聚咗美洲、非洲、中东嘅音乐人一齐去演绎嘅，都系带嚟一个好嘅信息，就系大家一齐嚟啦，享受件事啊！官方有出歌之外，有啲品牌一啲合作嘅都会有啦，譬如呢个就係一个汽水合作品牌推出嘅作品，叫做 A Kind of Magic 啊。一路聽住成個 Max 咧，今屆世界盃嘅作品都係節奏感強之餘咧，亦都好有佢哋嗰種民族嘅特色嘅樂器，令到嗰個音樂咧都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嘅。大家相信是一种魔力嚟嘅，就大家会聚埋一齐去睇波，最唔系就同朋友，系成个世界一齐嘅。最后一首啦，就系八月嘅时候出嘅第二首官方作品，叫做《阿波》。 啊，不過意思嘅卡塔爾本地咧就解 welcome， 歡迎大家嚟到咁解。演繹嘅朋友有波多黎各嘅超級巨星 Ozuna 同埋剛果裔法國 rapper 叫做 James 嘅呢首阿波。 On réalise que le bonheur est dans des choses bien plus subtiles. De bon augure comme un salam ou un sourire. C'est évident qu'on atteindra le toit du monde tous unis. FIFA 官方說法啦，呢、這、一個剛果裔 rapper 咧，法國 rapper James 係第一位講法文嘅 artist produce 同埋唱世界盃主題曲嘅。聽住呢半個鐘頭 ，Max 都應該少少地啦，感受到今屆 FIFA 希望音樂上做嘅嘢，擺咗好多世界各地唔同語言落去啦，唔同國籍嘅朋友去做去演繹呢啲作品。希望大家中意呢個 Max 啦，咁啊 enjoy 世界盃啦，下個禮拜再見。